箴言第十七章，甘饼一张而平安共食，胜于满屋佳肴而互相争吵。聪明的仆人必能管制任性的儿子，且可与弟兄们共分产业。锅炼银，炉炼金，上主炼人心。奸诈的人爱听胡言乱语，说谎的人轻信是非长短。嘲笑穷人的是凌辱他的造主，幸灾乐祸的必不能脱免惩罚。孙儿是老人的冠冕，父亲是儿女的光荣。优雅的言辞不适宜于愚人，虚伪的狂语更不宜于君王。贿赂在馈赠者眼中有如宝石，不论他要转向何方，无往不利。掩饰他人的过错，可获得友爱；屡念旧日的过恶，则离间友谊。对明智人一句指责，胜过对愚昧人百次杖击。暴徒只求叛乱，但有残酷使者奉命前来对付。宁愿遇见失掉幼子的母熊，不愿逢着正在发狂的愚人。谁以怨报德，灾祸必不离开他的家。争论的开端如水之破堤，在激辩之前应即加制止。宣判罪人无罪，制定一人有罪，二者同为上主所憎恶。愚昧的人既没有头脑，手执金钱买智慧，又何义之有？朋友平时常相爱，唯在难中见兄弟。常为人积掌作宝，实是个无知之徒。好争辩的人，实喜爱罪过；高举门户的，必自趋灭亡。谁存心欺诈，不会得幸福；谁搬弄是非，必陷于灾祸。生糊涂孩子的，只有悲哀；糊涂人的父亲，毫无乐趣。愉快的心是良好的治疗，神智忧郁能使筋骨枯萎。恶人在大衣下受贿赂，是为颠倒正义的判词。精明的人常面向智慧，愚者的眼向地极呆望。愚昧的儿子是他父亲的痛苦，是他生母的忧伤。苛罚无辜，已属不当；杖责君子，更属不义。智者必沉默寡言，达人必心神镇定。愚人不发言，亦可充作智者。若谨口慎言，亦可视为哲人。